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六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周末的下午啊继续陪伴大家。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也希望大家更多的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互动。 没错， 那么视频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啦。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一起互动起来。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因为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榜单呢是关于上一周发生的一些热门的事件哈，982身边事，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其实上周发生的这个好事儿真是挺多的哈，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就好像我印象就非常的深。要说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我不知道。跟月月你们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也就差了两三岁， 你们就差了两三岁， 所以没什么代沟。 对，跟我们这个差了40多年呢，我们看他们差40多岁的人啊，像我这样的看他们啊，看现在的小朋友，哇，就真的觉得好厉害啊，可以干很多啊，小时候我们不敢干的事儿，就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今天来分享的这个第一件982身边事儿，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什么呢？说现在那些小朋友啊，这个他们写诗哈，上语文课呀，或者是在自己的课余时间啊，成为这个少年诗人。但是他们写的这个诗呢，好像写的很多话哈，跟我们小时候写的所谓的那个诗啊，都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小的时候，比如说啊，出一个考题，就是在期末总结考完试了，然后写期末总结的时候，论论哥，你一般是什么风格？ 就是很正常那种风格呀，说本学期我在学校怎么怎么样，团结同学，积极友爱，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并且在家中也是积极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哈，这个全家人和睦和谐啊，全家气氛其乐融融，希望在下个学期啊继续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取得明显的进步哈，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的好的，三好学生授予你。 对，大概就是这样。虽然不是三好学生，但写出来的都像是三好学生。 哎，我们小的时候应该大多数人都是这个风格哈，就写的特别特别正常，似乎大家都在说就是特别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些话。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了，就直接去直抒胸臆，应该叫做就直接就抒发出来自己当时的一些情感，哪怕是一些愤怒。 对， 比如说同样的期末考试，他们会怎么写总结呢？ 同样的这个期末考试啊，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写的这个诗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关于这个期末考试啊，他们有这么来写的，就比如说，这个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好吧，这个真的是语出惊人，因为大家如果听不到的话，真的 我相信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哈。 嗯、 第一个就是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 嗯，对， 这估计没考好， 没考好， 没考好。说你这别吓我爸了哈，冲我来是我的错啊。 对。 然后同时第二个说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生二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小朋友知道的够多。 对对对。 同时第三个呢，说这场考试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知道了班级到底有多少人。 嗯、 这都是应该是没考好。 嗯，排在垫底儿的、最后一名。 对，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期末考试不给老师们露一下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的好。 这确实比较逗啊， 高端黑，我发现是。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看现在这些小朋友啊，他们这个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有没考好的人，因为一个班嘛，他有考的好的人，都必然有考不好的人。 对，我考不好的时候就特别丧气，然后就特别伤心，然后特别自责，然后就写好像没怎么写总结哈，但是你像这个家长会啊什么的，然后都还是挺就很听话了，就是家长怎么应该也不是经常被点名的那种，但是呢，反正就是会特别的伤心、难过、自责，不会像这样就是比较直抒胸，因为我还挺佩服他们的胆量的。 对啊，你其实说现在的孩子哈、他们这种幽默感还挺强的。 嗯， 你比如说，我觉得这最后一句啊，这期末考试不给老师们露一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的好呢。哎，其实这就是一种用很放松啊、很幽默的这么一种这个语言哈、把自己的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家长们，我其实挺好奇的。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长们，你要敢这么写，估计你这个接着第二天 了该。 第二天的太阳很困难了。 对对对， 但是现在这么写完，不知道现在家长，我觉得可能跟咱们那时候咱们爸爸妈妈啊这个教育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化。 现在的家长，小学生的家长应该是七零后 差不多 左右， 七零后八零后差不多， 七零后八零后、那他们可能还比较应该能接受的吧， 比较宽容哈。 不过要再遥想到，就比如说看到自己孩子写出这样的话，再遥想到自己、那个时候傻傻的自己，怪怪的自己，可能还真的能笑出来。 对，没错哈。 对， 但是我不知道啊，比如说孩子他写诗啊，有这么写诗来说自己爸爸妈妈的，不知道这个爸爸妈妈对这个忍耐力怎么样，对期末考试的总结能忍哈，但是对于这个给父母写的诗不知道能不能忍。比如说啊、有一位小朋友他就是写给父母的诗啊，本来是首赞美父母的诗，他是这么写的，说啊 颇有我爸爸妈妈的风范。 对，先来一个啊，植树兄弟，后边接着我的妈妈美如鲜花，然后第二句又是 啊我的爸爸丑如泥巴。咦，为何妈妈爱爸爸呢？哎，因为花不可没泥巴。哎，你说说、对不对？ 哇，这个非常的巧妙哈、 对，不知道爸爸看完了怎么想，就是妈妈看完应该挺高兴的。 对，爸爸一开始可能还惊讶呢，放学别走。 对对，放学别走哈。 留下来谈一谈，但是最终还是应该会非常开心的。你看他把这个就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然后比喻的就特别好哈，就非常巧妙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形容。 对，而且还押着韵呢啊、美如鲜花，丑如泥巴、然后最后呢，花不可没泥巴。你说最后还有这么一点辩证法的这个色彩在里边啊、为什么对花儿和泥巴是这种关系呢？哎，给出了自己的一个阐释啊。 哎，还真的是啊，就不得不去佩服这些小朋友们，真的是颇有才情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诗，也最近是在朋友圈还有微博等等各种社交网络当中是疯传哈、再跟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有一首叫做《灯》，它呢是一个七岁的最萌派的诗人啊，七岁、也就是10后了，10年出生哈。那他说，这个标题叫做灯，其实就两句话，非常简单，但是颇有这个意蕴。第一句是，不对，就一句话哈， 就一句话， 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 哎，你说说啊。这个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就是赞叹一下咱们小朋友的这种想象力哈。你说他能够把心中所想哈，能够用这种语言给表达出来，那但是啊，大人一看就感觉哎呀哈，颇有这种古代大家的哈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同样呢，是这名小朋友他之后又写过一首诗哈，刚刚写的那个叫灯，这首呢叫做光。光这个多了几句哈，他是这首诗这个叫做光是这么写的，他说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 哎，你看看，把手电筒就比喻成了自己的拐杖啊，拄着一束光，最后说， 你看这些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无穷大的，而且很多人都在说，现在很多大人，包括那些艺术家，他们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强，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其实很多艺术家他们可能始终在保持着自己孩子最童真的那个时候，那些想象力，那些思维程度，所以说在之后的创作当中也会可以就是不被磨平哈，所以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些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的，希望他们可以保持了。 对对对，其实长大了哈，你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最难保持的一件事就是童心，还有从童心当中散发出来这种想象力啊。所以我们总是说这孩子的想象力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但是呢，每一个妈妈，其实每一个家长对孩子也有自己的这种寄托在里边。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的片段哈，也是最近几年非常火的央视的一个节目，叫做朗读者。 朗读者， 最近是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张子林。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世界小姐的冠军哈，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于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期望，包括对于自己哈经历的这一切，他自己是怎么来评价的， 来看。 参加了那届的世界小姐的评选， 因为女孩子嘛都很爱美，选美又是等于说在爱美的世界里面的最高的等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只是想去试一下，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有机会走上最后的领奖台。 这那天晚上的情景能向我们描述一下吗？ 是我印象中我觉得最大给我最大的感觉还是两个字，意外原来认为作为世界小姐一定是方方面面都是最出色的那一个，但是无论是身高容貌还有包括学历背景包括接受过的培训，我觉得我在那个阵营里面都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茉莉夫人把我选出来，我相信她是认为我是可以为这个组织而工作的，所以我在那一年里面就很努力。我觉得世界小姐当选的这一刻她应该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美丽的遇见。我遇见了这顶皇冠，也开始了我新的人生旅途。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对，你们要参加所有的公益活动都要戴着这顶王冠吗？ 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的皇冠只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商业活动中去，除了总决赛之外，可能就是会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戴皇冠。 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惊喜， 对，他们感觉到开心、惊喜。十年之后。我又遇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妈妈，她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一般人看来，世界小姐是不寻常的，而妈妈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常的一种身份。 对，平常而不寻常。世界小姐带给我最多的是惊喜，而妈妈的角色可能会让我的内心变得更丰富，让我整个人变得更感性，她会让我的生活更立体。 变成妈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内心会比以前更柔软。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真的是打到了每一个妈妈的心里，所以这也是你对孩子的期望，是吗？ 是的，是的。我现在有了小孩子，我真的希望给予他的是最简单的快乐，最简单的自由，而不是那些强加于他身上的所谓的成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希望他能够顺其自然，慢慢的长大。 那我们刚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小姐张子林啊，成为了妈妈之后，她也是阐述了一下做身为人母之后这个自己的心态啊，包括对待孩子啊，之前跟之后会有哪些区别。其实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事儿，包括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现在陆续都当了妈妈。我发现其实家长对于孩子可能我说的并不是全部的这种家长，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呢，我觉得对于孩子据我观察，他们 最希望孩子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至于他们，就像就是刚刚张子林在这个视频当中说的，就是以后能成为这个多厉害的人，能出多大的名，或者挣多大的钱，可能对很多家长来讲，他们这些对于孩子都不是他们所盼望的最根本的。他们其实对孩子的期望其实很简单的。 哎，没错啊，就是每个父母的心愿都非常的简单。 嗯， 那孩子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之下，相信也可以永远看得到星星的。 嗯， 也会变得非常简单的。 哎，没错，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哈，都能够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有自己这份想象力，就跟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几首孩子的诗一样哈。 嗯， 如果你能到20岁、30岁还能写出这样的诗，那可真是了不得了啊！希望在这儿也是祝愿哈，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哈。这个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第一件哎热门事啊，982身边事。马上呢，我们来这个分享第二件啊。第二件这件事可真是在这个上周哈，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哎，没错。 这个一位男神啊，国民男神，嗯，可能很多的女孩朋友就觉得，哎呀，又一位国民男神从我们身边走开了。 对呀，很多人都戏称说，哇，多少人在当天都失恋了哈。 嗯， 比如说这个10月份失去了鹿晗，11月份失去了宋仲基， 嗯， 然后同时呢，还有12月份，就是刚刚说到的余文乐，我们的六叔也是宣布了他的这个结婚的大好喜讯。 嗯 嗯，他呢是在微博当中公布的哈，我们可以让论文哥读一读这个微博，因为我觉得男生读出来会更有感觉。 啊，他就是微博当中啊，其实那天还是挺意外的，就是他之前没有任何的消息爆出来他会在那一天举办婚礼啊，但是突然就在社交媒体上他发布了一张照片，然后配了一段文字，大家才恍然大悟，哇，原来这天他已经办婚礼了。然后邀请的人好像也不多啊，都是一些自己非常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小规模的婚礼啊。但是原微博是这么写，他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感谢上天把最好的你安排在了最好的时候出现，感谢你的出现让我的世界充满正能量，充满快乐，充满笑声，感谢你的纯真让我的世界变得简单快乐，在这12个月里你让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也感恩你把人生余下的日子交到我手上，我一定会把幸福带给你，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最后说了一句 I love you。 哇哦，真的是很甜，而且里面说了很多很多的感谢哈，就可见他们二位的这个感情至深。同时呢，我相信也是得到了不少，哪怕大家开玩笑说失恋了，但是也都是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嗯， 那说实话，余文乐在这个最近有很多的包括之前有很多的作品，同时呢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诠释了他对于爱情的一些态度。 对， 比如说 《春娇与志明》哈， 嗯 嗯，这个就是最著名的，好像是应该今年刚刚上这个第三部吧。 对对对， 嗯，这部其实系列电影也是伴随着很多朋友成长哈，几年一部，几年一部，就跟我们之前这个外国有一个系列电影叫《爱在这个黎明破晓前》那三部曲系列是一样的。 嗯，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从这个《春娇与志明》的第一部开始看起，然后慢慢的现在看到了第三部。 嗯， 自己的年龄也是越来越大，而《春娇与志明》的故事呢，也是越来越走进了大家的心里，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啊奉为在这种感情生活或者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啊一种比较经典的一种范本吧，大家其实都追求着双方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啊《春娇与志明》当中的一段片段哈，也是关于求婚的。哎，我们来看一下余文乐哈在《春娇与志明》这部他的代表作当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来看。 改变，天仙 是春娇旧志明当中啊、 嗯、 应该是这个张志明向于春娇啊求婚的时候，哎，他自己组了一个小的演出哈、啊、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的缩影。为什么呢、嗯、刚刚就是在这个片段当中也可以看到哈，他在求就是向他示爱或者是求婚的过程当中，然后可能这个形式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夸张，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 嗯、 然后其实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或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就是重点在于懂你的人总会在一边，或者是在你这个你在表达的时候去get 到你那个点。你看刚刚就是慢慢的大家就是被他的这种表达所融化了，并且这个就是春娇也是得到了，或者是说感觉到了他的这种爱意哈、 嗯、 真的是这种小型的浓缩版的这种爱情观。 没错哈、啊、其实两个人啊从这个第一部开始就一直在上演着各种分分合合的故事。 嗯， 那就在这一部当中呢啊，春娇旧志明这部应该是今年新上的一部新片。 嗯， 就在这第三部当中啊，两个人是在一起了。而就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后哈、啊、在2017年的这个年底，余文乐呢也是结婚了啊。其实、 嗯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哎，也好像也是电影在现实当中的一种折射。 嗯，对，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比较奇妙的这种缘分吧、 嗯、 可能。 嗯， 对，而且你看余文乐在之前的这个我们相爱吧，这个就是跟爱情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部、 嗯、 真人秀节目当中也是屡次的，因为他是跟周冬雨搭档嘛、嗯、所以在很多事情当中他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一些、 嗯、 然后在很多事情或者反应当中也相对更成熟，就可以看得到他对于爱情的种种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吸引了很多迷妹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哎，没错，其实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这个男孩子啊可以去学习学习，因为确实喜欢余文乐的女孩非常多。 嗯， 我们看大家可以学习学习，对他身上有什么点，比如说他气质，比如说他的这个穿着，其实我们知道他作为一个这个潮人哈，也是引领了很多潮流的各方面哈、 嗯、 哎，吸引女生的点到底在哪儿，其实男孩啊也可以从他的这个身上来学一学。 嗯， 今天呢、 嗯、 对，今天我们大家准备的这个982身边事哈，我们先进一场片花，回来之后还继续会有更精彩的身边事来分享给大家， 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朵痛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哎，欢迎各位回来，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哈，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我们在每个周日，其实是每周末这个的下午继续陪伴着大家哈，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那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吧，因为刚刚也说到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啊，我们有以下的几种方式。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账号，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进行互动啦。 嗯，没错，也欢迎大家啊都能够积极跟我们来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单是982身边事的一周榜哈，看在上周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啊在朋友圈当中很热门的事情，一个是孩子们写的一些有趣的诗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六叔余文乐哈在上周是宣布了自己的婚讯哈，也是发布了婚礼的照片啊，也是为大家回顾了一下余文乐过往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下半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上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儿， 或者是没事找事的事儿， 没事找事的事儿， 真的有这种事儿。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几件事情当中真的会有没事找事的事儿。 对，没错啊，我们先来看分享下一件啊，其实好像是各个媒体哈在年末的时候，现在已经到12月了嘛，2017年眼看着就要过完了，那年末的时候都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啊，就是 写总结。 对，写总结，就跟我们这个时候写期末总结是怎么样的，各媒体叫写一个年度总结，但是他们写总结的方式就是总结出这一年当中哎有什么奇怪的，比如说最什么什么的事儿啊，最什么什么的事儿，最什么什么的事儿，各领域当中啊，像路透社其实每年它会有啊，就是年底有一个趣图总结，就是把这一年当中出现的有趣的图片，给它做成一个系列，带我们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通过这些图片来看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哈， 一起去回顾一下图片的汇总来看啦。 几位少林武术俱乐部的学生在练习武术。巴勒斯坦理发师用火为顾客拉直头发，模特埃莫兰展示他7年间收集的1679只毛绒玩具， 一个小女孩被泼上象征喜庆和祝福的彩色颜料。一只羊爬到了正在做瑜伽的学员背上。这个阿凡达婴儿其实是硅胶和乙烯基制作的玩偶。一名潜水教练装扮成美人鱼在训练。一只罕见的白色驼鹿出现在路边。一名女子一边潜水一边骑自行车。这辆模仿无人驾驶的汽车实际是用特殊制服把驾驶员藏起来了。一只12岁大的母猩猩正在挖鼻孔。一名男子用大型气球绑在椅子上飞上了天空。一名穿着霸王龙服装的人正在洗手。 哎，刚刚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电视的一段短片啊，有这个配音的方式，如果现在只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通过这个解说也可以知道刚刚这几幅图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嗯， 哎，每幅还都是挺有意思的。 确实。 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 我觉得好多啊，我先说一下，我 Q 一下他们。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好多好多的气球，然后他那个男子吧应该是和椅子绑在一起，是不是？然后被这个拽到了天空当中。 嗯， 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不是这个就是只不过一个热气球的一个原理哈。 嗯， 但是其实我经常比如说在路边会有很多那种推着小车卖很大一个气球的这种，就是很多气球的这种人，然后他们往往会把那个气球堆的就特别大特别大。 嗯， 就是应该是他车或者是他本人的好多倍。 嗯， 所以每次我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就是稍一不留神然后他就要飞上天的那种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多少的数目就可以真的载人上天呢？其实我觉得我很好奇。 来，我们算一下。 对， 算不过来了，放弃了。 对，真的很好玩哈。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就比如说刚刚那个，因为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娃娃嘛，然后就是应该是第三幅吧，就是有一个女生晒了一下自己一整年收集到的一大间屋子的娃娃，已经把它这个淹没在娃娃山里面了。我好幸福啊，我现在只是堆了大概一个床， 两只啊， 差不多， 一个床还可以吗？ 对，经常开玩笑，就是说，万一哪天稍不留神一个翻身，我就被这些娃娃挤下去了。 啊，哎，这个好像其实女生都特别喜欢毛绒玩具啊。 嗯， 为什么呢？ 就觉得很可爱啊，然后软软的，比如说你可以抱着它呀，就特别有安全感。然后就是今天跟这个，然后可能还玩起过家家之类的， 哦， 多可爱。 哦， 就跟男生去这个搜集球啊，然后球衣啊， 嗯， 是一个原理吗？ 假装听懂了吧。 乐乐哥，你对哪个比较感兴趣？刚刚那些？ 其实我也是对气球那个比较感兴趣了。 嗯， 因为气球好像是大家都从小会有过这么一个心愿，或者说有这么一个畅想吧。 嗯， 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气球绑着一大堆球绑着会不会飞起来？ 嗯， 其实，在电影里边有好多这种场景哈，比如说有一部动画电影，很有名，叫《飞屋环游记》哈。 哦，对， 讲的是一个气球把一个房子都带起来飞了哈。 嗯， 一堆气球。还有特别老的一个片子，正好是我前几天刚看的一个，啊，五几年的一个法国的一个小短片哈，当时也是获了很多奖，就是那片子叫《红气球》。 嗯， 最后就是讲的一堆气球把一个小孩慢慢绑着飞起来，然后飞到了巴黎的上空，这样， 嗯， 就很浪漫的这种事儿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想，但是，哎，一个男的他真的这么做了，还绑在椅子上。 嗯， 自己就起来了， 悠哉悠哉。 对，其实我太想知道他后来是怎么下来的。 还真是。 对啊， 我相信他一定是能写出那种孩子的诗的那种人，就是始终保持着那种好奇心和幻想啊。 对，这要是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做这种事儿，对吧？ 与此同时，刚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练瑜伽的时候，然后正好有一只羊趴在了那个正在做瑜伽的人的身上哈。 嗯， 让我想起来的就是经常在朋友圈就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们晒，就比如说父亲在家里面在运动的时候，比如做一个俯卧撑啊，或者是这个平板支撑的时候哈， 嗯， 然后小孩就要么就是在他旁边跟着做，要么就是爬在爸爸的身上。 嗯， 始终都是这个坑爹专业户。所以我觉得这只山羊啊，就是这张图片还跟生活当中很相关的，就很可爱。然后与此同时，我相信每个网友包括我们的每个听众哈，就是不管是通过收听的方式还是收看的方式，然后对每 每一张图片也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是否也有这种收集去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其实啊，我觉得这种事儿啊，就是大家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对全世界的各种风土人情的一个总结，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比如像刚刚其实我们看到还一个图，就是应该是哪个国家啊？这个。他的说明里也没有说哈，就是一个小女孩，被泼上了一个彩绘啊，就是一大桶的彩漆，对对对，说在这个节日当中应该是有寓意啊，应该是象征着祥和，象征着好的。其实那个图也挺震撼的，其实从这些刚刚的图片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对全世界的一个巡礼，因为其实世界真的特别大哈，我们所每天经历的生活再丰富，也只能是感知到它其中的一点点，而很多事情没有去感受到，其实这些图放出来之后，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看完了各个图片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儿之后，就会去想，哎，我要不有生之年也去做一件跟他们一样的事儿哈，就列入自己我们现在经常讲叫有生之年系列哈， 有生之年系列， 对，列入了这个单子当中啊，说不定那一天大家就自己去做了一下， 哎，这个还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们，你们听完之后又唤起了哪些想要做的这些事情呢？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没错。其实说到想做的事儿，我们下一个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啊，应该是就是有生之年系列当中的一种。不过这个事儿干的呢，好像让人一听出去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残忍， 就是不懂这哥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哎，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他说有人用这个香菜拼出了一个西湖美景。其实香菜这种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作为中国食材当中啊，非常著名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爱恨两极， 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同时，有的时候对于像我一样的人来说，就可能有这个香菜恐惧症的人来说， 你不爱吃香菜啊？ 我不爱吃，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吃那个熬菜大锅菜的时候，然后家长放这么厚一层，就特别厚，然后吃，就是一开始那时候小嘛，就先吃上面香菜，你想满口香菜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傻，不知道把它拌起来吃，于是就有了阴影。 对，其实香菜的味道很奇怪，我也是，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香菜，就吃一点都不想吃。 现在呢？ 但是现在我恨不得能生吃香菜。 哦，是吗？ 哎，真的，我其实现在回忆，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嗯， 可能因为年龄的增长，成熟以后知道欣赏这种香菜的这种味道了。 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个香菜简直太好吃了，所以说呢，他干脆就做出了一个为香菜而做一个纪念性的这个事情啊。同时呢，可能也想号召一下像我等这种香菜恐惧症的患者，然后积极加入到香菜大军来。 没错， 而且就是说实话，这个香菜啊，确实是有人爱，然后有人恨之，所以就是，哎。我也不太懂它，其实 对， 太残忍了。这个 对对，像这种香菜拼出一个西湖美景，我们看拼出来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小的片段哈，这片段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哈，它这个拼成西湖，香菜拼西湖是怎么拼的。 来看， 说到这个香菜啊，很多人对于香菜的感官可谓是天差地别。有人觉得香菜那是人间美味，有的人却觉得香菜那最好离我远一点。下面这条微博呢跟香菜有关，只不过它不是吃的，而是一位设计师，人家用香菜拼出了多幅西湖的美景，那个效果，那个创意都让人难以想象。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啊！想不到这香菜也可以这么有诗意啊！有网友就要说了，哼，又想骗我吃香菜，别以为拼出个西湖我就不认识你了，再好看我也不会吃啊！当然了，不吃就不吃。 看完这个 就西湖拼香菜啊。如果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没太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在纸上所完成的这么一个，也可以算是手工艺，就跟我们剪纸那些感觉差不太多。 对，应该是先拿那个染料在那个纸上有了一个大的背景图，背景晕染了之后呢，再拿香菜在上面做一些勾画，就是线条的一些勾画哈，还是挺惟妙惟肖的。里面不管是这个美景，西湖的美景，还是很多还有一些老人在西湖边散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都非常的生动。但是就像那个刚刚分享的网友一样，我的想法就是，哼，不要再骗我， 吃香菜哈。 对，再怎么样我也不要吃。但是说实话，香菜有一种吃法我是吃的。 什么吃？ 香菜馅的饺子。 哦， 就是 哦。香菜还能做啊、哦？真的，我没吃过哎。 就是香菜和肉包起来的饺子。 哦。 对，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如在饭店在点它的时候，真的一点香菜味都没有。嗯。 其实啊，有一些食物就是这样的，你一种吃法不行，套个马甲上来，换一种吃法就吃了。 但还真的有套马甲上来我也不吃的。 比如呢？ 鱼腥草，你吃吗？ 我吃啊。 你喜欢吃吗？ 我不喜欢吃，但我吃过。 但我觉得这个 能吃啊， 就是我的死穴，就根本就吃都吃不了。 对，像我的死穴就是榴莲。 榴莲 怎么说都不吃。 可是榴莲真的是很好吃的东西，特别好吃，你知道吗？ 就有的人啊，就榴莲跟香菜其实很像的，对吧？我知道肯定有的朋友也是啊，或者是宁死不吃香菜，或者是宁死不吃榴莲，那都会有。像我就属于，就闻那个味儿，它一端过来，我觉得它再好吃，只要这个味儿一过来，我肯定是拒而远之。 你就是拒绝的。 拒绝的，我内心和外表都是拒绝的， 哦、 肯定是这样的。 看来真的是每个人这个口味还不太一样哈。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你们是有哪些是食物当中的死穴，就是打死不动的呢？ 对， 然后赶快跟我们分享共享一下哈。 对，其实话说回来哈，有的虽然我不吃哈，但是想着有朝一日，比如说换一个什么吃法，然后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吃一下，万一就喜欢上了呢？ 然后突然你就发现，就是我们大家突然就在网络当中发现，论文哥也拿榴莲做了一个什么作品，也许是雕塑之类的。 对对对。不吃， 大家一下， 对，不吃也能把它变一种方式出现哈。其实好玩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哈，像这个香菜拼图。那其实最后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觉得很好玩，但是经过我们今天这么一说，就觉得不好玩了。 他应该算是没事儿找事儿的事儿， 没事儿找事儿，而且找了一个挺大的事儿哈。这就是一个电商节，我们知道双十一 刚刚过去， 对，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会哈，大家恨不得攒了一年的东西。 我的手还没有长茧，你看没有指头。 刚割了是吧？刚给剁掉是吧？ 刚刚长到这儿， 刚剁掉，马上就又要剁了。双十二马上就要到了，应该就是下周。 对，下周12月12号哈，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又要入坑了呢？你们是否还保持自己的理智呢？因为现在最近，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哈，手机上呢又收到了各种短信呐、邮件呐，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淘宝当中的提示哈、推送什么的。双十二各种打折活动又要开始了， 套路又来了， 套路又来了哈。但是。像我等刚刚吃土星人手还没有长全新人也要反思一下了，毕竟这个贫富差距已经在双十一的时候就达成了，虽然我是在底下的那个。 对，其实在这个电商节的时候总会啊，剁完手之后就会发现贫富差距被拉开了，有的不剁手能坚持住的人就会判断哇，站到了整个贫富链的顶端， 对，突然跑到了食物链的最高处哈。那这个贫富差距啊，大家又怎么去认识的呢？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贫富差距在自己身上显现了呢？我们去看一段调查。 贫富差距 。 我上次买了煎饼果子，旁边一小哥加了6个钱。 看到一些网红买奢侈品的时候。 我有个同事吧，他天天上班迟到，就在我们公司吧，他迟到的话罚100块钱嘛。 啊，人家老李皮肤好，人家虽然说我鼻子一样大，但是人家皮肤很好。 不是大爷，您在说什么？ 你是问我贫富差距吗？ 这边拆迁了，然后我去买房子的时候吧，人家都能贷款，我就必须得全款。 钱的人稍微买点好的菜，像芹菜啦、蘑菇啦一类的。要没有钱的吧，就是买萝卜啦、白菜啦，一这一类的，要便宜的。 现在闺蜜跟她男朋友开房都去了，没出天才。 你和男朋友都去哪儿？ 我都 比如说我哥们有两个女朋友，然后我一个女朋友， 然后昨天一个伙计点一块方便米试了一下午， 你想穿的鞋在别人身上穿着。 我开了好几年车了，没有一台车是我的，都是别人。 这是我的工资吧，还没有我朋友这个个人所得税高。 马路上那些那种乞讨的那些，就感觉到深有感触。 活挺好的，没有差距。 啊，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吧，然后我那个闺蜜啊，从网上买个什么 A 货的包啊，这些首饰，天天发朋友圈，太气人了。 姐，你怎么不反击他们呀？ 哦，因为我这个人吧，就讨厌那种臭显摆的。 哎呀，真是生活当中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感受到哈。 嗯，对，老板一个煎饼十个蛋， 真的都会看他吃得完吗，哥们儿，对吧？ 这个还真的是哈，因为假如说我们在买这时候，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很无语的。 对，那看见都会吓一跳啊。 对，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位大姐哈，就是虽然她抱住了那个采访者的手，紧紧的握着，但是她的语言非常的自信。她说：“贫富差距啊，没有贫富差距，在我身上没有，大概是这意思哈。”真的很自信嘛？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都要有这种自信的态度。 对，没错。你说要么你贫富差距总会有的嘛，对吧？ 对， 你说是全世界这么多人，你这比往上比往下比都有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其实刚刚那位大姐的态度哈，我自己也除了她很自信之外，我自己是很欣赏的。 嗯， 因为经常有句话叫这个挣多少钱就有挣多少钱的活法，对吧？ 对，其实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满足于自己现状就好了，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的。 没错哈，像比如说有挣那么多钱啊，就经常会说你挣那么多钱，你还得担心你这些钱不被偷、不被抢、不被是吧？你挣那么多钱，有这么多钱、那么多钱的烦恼哈。你不挣那么多钱，也有不挣那么多钱的快乐哈。其实都是相对的。其实每个人活在市场，其实还是应该追求健康啊、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啊。我觉得这就其实已经足够了。至于钱是身外之物啊，虽然我这么说。 刚说了半天，我突然想，哎，双十二我好像还有一个购物车没清。 我双十二购物车里还有一堆呢，我打算今天就把它先给删了，就别清空了。 对，其实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在双十二或者是相似的这种购物节当中，我们还是要提倡理性的消费哈，就不要太过于这个拼命了。 对，尤其是女孩， 控制一下自己。 对，尤其是女孩，对吧？我知道女生这冲动消费是很可怕的。 对。女生只要一激动是吧？ 对，只要一看那打折这俩字，马上就控制不住双手啊，剁都不管用了， 控制不住自己了。 对， 对， 过剁都剁不完哈，这个手。所以啊，也是觉得大家一定要理智啊。双十一、双十二，它虽然有些东西确实便宜，但是有些东西啊，也是商家的一些小套路。我们在这个购物之前一定要货比三家，擦亮眼睛啊，不要这个落进这种套路当中啊，更不要因这些事情太伤神，最后因为太累了，选东西太累了，最后熬夜呀、伤身呢、这就不值当了，对吧？ 哎，没错，希望大家在每一天当中都可以有自信哈，不管那些贫富差距，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就好了。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982活力榜的节目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跟大家分享了一周的982身边事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下一个节目呢，就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 拜拜，明天见。